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之一，不论野性的沙漠戈壁，还是美丽的森林草原，现代化都市还是古代维多利亚建筑，竟都能和谐地融为一体。澳新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特约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澳洲，快速办理澳洲移民，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。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澳洲的教育水平怎么样呢？ 澳大利亚有着一套完善的教育体系，从小学到高中都实行免费教育。只要成功移民到澳洲，澳洲新移民子女同样会享受此项待遇。澳洲拥有30多所国际一流的大学，澳洲政府对教育非常看重，这使得澳洲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海外留学生前来学习深造。澳大利亚有充足的教育资源，政府保证每一个想接受教育的人都能得到教育的机会。按照澳洲移民政策规定，一旦申请移民后，申请者不仅全家都可获得澳大利亚身份，而且子女均可享受公立学校免费基础教育，有更多机会进入海外学生不容易申请到的名牌大学或热门专业，同时孩子学费享受澳洲本地待遇，这样就能省下大笔留学费用，而且孩子可借助澳洲身份获得更为广阔的海外发展范围的机会。另外，在成长环境来说，澳大利亚整个国家国民素质高，犯罪率低，对居住生活及孩子的成长都很有益。因此，对于符合澳洲移民条件的家庭而言，采用先移民后留学的方案将更为经济。办理澳洲移民，即可享受澳洲永久居住的权利，做到真正的老有所依，老有所养。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 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。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。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，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，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其实很简单，这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你为难，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，我想你

这段人世的无情，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交给你？谁也不会记得我和你，少了谁也没什么关系。穿过这片动乱的世界，怕的是往事历历再也难忘记。你违背了誓言，是你背叛了誓言，是你违背了誓言，是你背叛了誓言。 看那微笑人间夕阳，我用一生

听到你的喜讯，我忽然惊吓，我红了眼睛，黑着脸在不断讲话，你看在眼里，想到什么，何必问我怎么了，你还好吗？你的快乐与我无关，我就不快乐，我也失去继续伪装朋友的资格，你竟然希望他不够好，那就好了，你说不定会因此对我一直牵挂，这个我还值得你爱吗？我虚伪，我惭愧，我嫉妒你幸福，你这个傻瓜，不要逼我说谎话，爱个人是占有，一点都不伟大，我丑恶，我自私，我忍了，看着你容不下他，他的死心原来出于死心，我也觉得我下一条尾巴，这个我还值得谁爱吗？我虚伪，我惭愧，我嫉妒你幸福，你这个傻瓜，不要逼我说谎话，爱个人是占有，一点都不伟大，我丑恶，我自私，我忍了，看着觉得我好可怕，好可怕，说谎话，爱个人是真